香港崩坏无绝路，扫除歪风有长毛，无神论。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靓煲王，佢哋嘅火锅生料，捻手煲底，早已经系远近驰名。 今晚嚟靓煲王试下我哋嘅脆肉皖鱼，双飞闪片，保证你。流晒口水。咦，你哋啊， 手打牛丸，手煎鱼蛋，鸭粉肠，脆肉丸。嗰晚我同妈妈好开心，食咗好多嘢，好多嘢。 好啊，欢迎大家收睇新一集嘅报警会。上一集系复活节嘅关系咧，我系冇翻嚟嘅。咁今集咧系有两位嘉宾啦，一位咧就会入咪入样嘅，另外一位咧就入咪就未必入样嘅。咁入咪未入样嗰位朋友咧，咁你自己 say 个 hi 先啦。 Hello，Hello， 你头先见到佢只手啦吓，咁冇只手，只手系啦，依家系啦，系啦，直接呢只手，系呢只唔系噶，头先唔系呢只手，吓头先嗰只手另外一只嚟嘅，咁开啲名系嘛？ 冇咯， 冇名吓，咁啊是但啦，咩小姐都唔开得，小姐，大佬咩时代啊？好惊俾人点相咩？你唔需要噶系嘛？ 我都惊。所以而家唔系唔入样咯。 哦，咁应该系入噶啦。咁咧，系啦，咁啊，即系其实我哋都系认真做节目嘅。咁点解今日有位特别嘅女嘉宾咧？系因为咧，佢听到我呼吁啊。基本上做区嗰个 app 咧，其实而家都如火如荼嘅。即系但系问心咧，喺度坦白一下先，我就唔知点解用我部 iPhone 咧，就试过几次入嘢都唔成功嘅。咁我咧就即系发掘咗个唔知系咪 bug， 但系我系你哋 reproduce 咧？ 系到而家都未 reproduce， 所以我好怀疑你部机唔知装咗啲咩博化嗰啲即系博 content 化嘛之类嗰啲嘢。 哦，基本上梗系冇啦，我都唔 Q 识系嘛。咁但系但系即系一个实质嘅一个回馈就系话要经营一只 app， 又或者要做一只 app， 又有 location base 啊，又或者系要咁多 functionality 咧，系真系唔难，真唔易嘅。咁所以咁难咧，其实系要依赖好多幕后英雄去帮我哋试啦，去帮我哋入啦。咁最踊跃嗰个系阿 Ben 啦，林少斌啦，系嘛？ 系啊，林少斌有好多。 系啦，咁咧，即系要喺呢度多谢佢先啦。咁即系要好多朋友支持咧，个 app 咧先至会成功，可以即系做到即系 as promise 嘅嘢嘅。咁所以咧，希望大家更加踊跃即系报名，揾我，揾阿天马先生，揾边个都好啦，你识嘅人啦，山卡啦啊，成啊嗰啲咁嘅嘢，揾阿 Ben 啊，诸如此类啦。咁咧，其实有意见系好需要。即系你哋大家去俾个 feedback 我哋嘅，咁如果冇 feedback 嘅话，系唔知点进步，因为好坦白讲，北啊，又或者系啲 response 嘅嘢咧，其实系唔嫌多嘅。咁如果你唔够人去试，唔够人去入嘅话咧，基本上第一冇乜嘢睇，第二咧就系、是、基本上就系有错都唔知点样改正。 嗱，我简单嚟讲就系、是，你可以谂下就 OpenWise， 即系成只 app，不过 data 俾空嘅，即系 OpenWise 就算吓整、得几好都好，其实咧系冇用嘅。 系啦，咁所以咧，到最后都系乜嘢倾咧？系 content is 倾嘅，咁所以咪要有 content 先有倾咯。啊，系你翻嚟啦，你翻嚟啦吓，咁样咁会好啲，咁会好啲，比较 balance 吓。阿肥仔， 点啊？ 肥佬，咁你话呢几日，即系其实好耐之前咧，其实好多人都话，唉，好挂住阿 Donna。其实我都揾紧佢同阿 Chris， 可能翻嚟做一集。咁睇下係边一集啦，睇下係咪四月月尾嗰集啦，咁希望佢哋会嚟嘅，咁睇下约唔约到时间。咁呢其实以前有个习惯，就係第一节呢都係吹下水先。 唔吹水，不过我发觉今日有单新闻我想赞一个闹开嘅地方，大家都闹嘅狮子山学会。 你唔係讲緊去炒黄牛嗰单嘢嘛？ 梗係唔係啦，狮子山学会今日整喺信报财经新闻出咗一个建议，我觉得好正。佢话 我哋有冇署名嘅？ 咩话？ 署名就狮子山学会， 系狮子山学会。佢话：我哋要起楼，我哋唔应该拆高尔夫球场。 我哋应该起楼，唔记得唔系 OK, OK。 不过我哋应该围住高尔夫球场嚟起楼。 嗯， 喺条边界起晒佢，围住佢。啲人话，嗯，里面啲人应该有进击的巨人嘅感觉啊。我好鍾意呢样嘢，班有钱都望住成班人喺度夹住喺高尔夫球，哇， okay. 个感觉真系好爽嘅。 OK, 呢个话题咧就冇之前直夹过嘅，咁但系你有冇嘢发表先？又或者现场嘉宾有冇嘢发表先？一讲就讲你有嘅，其实有啊，你发表下你先，即系你觉得你 我觉得正啊， 你唔系 OK, 你系闹完佢未先？ 我唔系我赞啊，师兄好唔好？ 赞 哦，大佬， 你攞麦啦， 大佬咁有创意吓， 样嘅 OK 啊，见唔到样，真系见唔到样，你一系咁攞住得， 得 OK 吓，我惊听唔到嘛，你把声咁好听吓， 唔系啦， 啊 OK 吓， 我觉得好有创意， 两句冇啦， 系啊，冇错，话咗啦 ，OK OK, 我唔系，我觉得第一有创意，第二样嘢就佢计咗条数，又真系够即系。够好多万火咁样咧，十几万火咁样，我又觉得得喎呢样嘢。 逐样讲，即系十几万火得啊。跟住 ，OK 两样。 个意思啦，即系虽然我喺度话，喂，其实即系好多人话，喂，啲有钱都成日话，喂，你住即系我哋发展高铁个目的就系为咗吓中港，即系大家大湾区啊喺上面住嘛，好方便啦、啊、咁样，所以你喺搭住 OK 嘅。即系其实我嗰阵之前觉得佢话，嗯，应该咧就话。你既然覺得咁方便，不如你個高爾夫球上搬上大陸啊！你上去都鬼方便啦、啊，係咪先啦？點解要我翻工上大陸？即係上大陸先。你高爾夫球場你閒下時間好方便嘅啫，係咪先啦？即係廣東南應該起個高爾夫球場都 OK 嘅。但我不過我覺得今次施先生好一個更加勁， 就圍 Q 住佢起， 圍 Q 住佢起，又唔使破壞高爾夫球場嚇、啊，又唔使仲可以即係活化個交通，我覺得呢個真係得。 你有冇去过嗰个高尔夫球场？ 路过附近啦，有冇入去？ 咁基本上附近嘅配套咧，当然佢系距离粉岭市中心就唔太远啦，系行得即系系相对地一个近嘅地方啦。但系佢门口条路咧，其实系去一条小路去粉锦公路啊，同埋去古洞嘅。咁所以咧，其实门口嘅配套系真系暂时未做到嗰件事嘅。不过其实系未冇机会讲过应唔应该拆咗个高尔夫球场起楼？你自己意见呢？ 你問我嘅話，我覺得就其實攞嚟講高爾夫球場，其實我自己覺得政府就揾高爾夫球場嘥 check 成件事，就令到你成班人就望高爾夫球場，而冇望啲中地 啊，好嘢， 中地 動職 係啦，中地就係合法合理去處理去起樓。OK, 高爾夫球場有好多原因，即係大個問題啊！你就搞到有民間矛盾，即係就有啲人覺得要保留啊，有啲人咁佢就唔使處理個問題。中地其實冇民間矛盾嘅，係得同啲新界佬矛盾嘅啫。咁我又覺得大家就矛盾，但係個問題你捧高爾夫球場咧，大家話我哋要搞高爾夫球場二。但系点解唔够中地 咧？即系屌啦，剩萬七个地方去起楼，即系牙。如果你系唔计起牙签楼嘅，大把市区有啲闲置用地，即系例如起而家系烂地停车场嗰啲。喂，将地契又未必系商业地契，嗰个又可以起商住楼宇。嗰啲你又唔谂？哦，有啲中地而家喺度摆烂柜嘅，你又唔搞？哦，有啲农地而家摆嗰啲烂货柜，同埋俾人霸紧嚟堆泥头嘅。哦，嗰啲你又唔理？萬七个地方你系要讲高尔夫球场嘅，即系你将成件事啊 sidetrack 咗，去一个。真正嘅問題係，如果有一啲公共設施唔係咁多人用得到嘅，你應唔應該犧牲咗嗰小部分用呢、這個公眾地方嘅利益，去起一啲大眾都有需求嘅樓？根本就唔係嗰個問題。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話，你如果將成個議題去 side check 咗，係應該 block 咗個高爾夫球場起樓嘅話咧，你就要諗一樣嘢啦。究竟幾多人用嗰笪地方先至叫做多呢？即係簡單嚟講，如果嗰個唔係一個高爾夫球場，係一個足球場，你應該拆出去起樓。哇屌咁嘅件事就大咯。喂铜锣湾道嗰个叫铜锣湾足球场你知唔知啊几多人踢啊喺黄隐隔离。你觉得佢系咪应该拆咗去起楼嗰笪地一即系值唔少钱我话俾你听。 嗱够姜咪拆马场咯。 系啦。 你跟住喐你。 屌你跟住下一个议题讨论就系话咁你马场拆唔拆呢你马场都讨论得嘅话你维园又拆唔拆啊喂鲗鱼涌公园拆唔拆？好多地方可以拆噶。 咁所以个问题就系你不断俾一啲人喺度讲呢啲嘢，喺度筛出咗。其实要搞就搞中地，搞嗰啲嘢就唔好搞埋呢啲已经有人用紧嘅地方。 但系唔好意思，即系我唔系发炮，但系我想即系唤醒大家嘅记忆啫。边个攞高尔夫球出嚟讲嘅咧？嗰、那个系尹兆坚。所以 肥仔嚟嘅都系。 即都系肥仔嚟嘅，即系我唔系话个责任喺佢度，而系话大家讨论嗰样嘢，唔应该将个目光又或者将成件事摆捻咗喺高尔夫球场嗰度，起一个高尔夫球场，唔系起一个高尔夫球场咁大嘅住宅咧，其实有好多配套嘅，例如你咁大幅地系咪冚烂起晒屋咧？你需唔需要起幼稚园咧？即系做阿爸阿妈嗰啲知道啦，你住喺附近，你系冇幼稚园嘅话，你要凑条僆去翻学咧系好 Q 难嘅，所以你 preferable 下边最好就有幼稚园、有医生睇、有街市、有中小学， 即系嗰啲中意好好嘅幼稚园嗰啲咧。我有 friend 咧住西贡咧，报间幼稚园咧，报大坑真光啊，冇高难度。 你如果最好啊，请个斌仔有车牌啦，咁啊帮你睇埋车，咁啊即系皮靓嘢好抵嘅。即系如果系啲有钱人嘅话，咁所以咧。你真係香港，如果你係觉得一个政府係有能力强政励治嘅话呢，你真係諗住去大刀阔斧做一啲起楼嘅措施嘅话呢，第一件事你係要搞咗宗地先。第一啊， 第二 点解宗地係 preferable 去搞呢？因为你要处理一笪宗地係近呢三五年嘅事，你係有一个即係 foreseeable 嘅 time frame， 你係可以短期内即係近呢三五年係有一块熟地去即係起多啲所谓有配套嘅楼。因为宗地呢一定有水有电嘅，即係而家唔係讲嘅开辟郊野公园。咁所以呢你要做起平整，你要做地基起楼呢係相对地快嘅。 而家宗地就话当你即係有少法律问题要解决啦，当然啦。 当然啦。 你搞咗一笪嘅时候呢，其实就连环爆发㗎啦。 係啦。 就笪笪都系咁搞嘅啫。 係啦。咁所以呢你系第一样嘢望你短期措施系应该望咗宗地先嘅。但系你问我又或者系中长期呢，你系必定要发展新市镇。但系你话新市镇嘅选址系咪一定要你要去发展而家有人住紧又或者有原始村落嘅地方呢？即系我觉得咁大个社会有咁多时间，有相对充裕嘅时间系可以讨论嘅。例如系咁啫，即系譬如你有南大屿山，系咪可以即系攞咗多地方出嚟兴建？其实系噶，即系发展大东北，有啲地方系咪你可以即系喺个 regulation， 又或者喺而家有嘅人住嘅地方，喂，你可唔可以体谅啲？大家将就一步，揾啲系大家都共同系成，即系大家都共同系冇所谓对立嘅地方，可以地方可以真系边一个比较大啲嘅地方？即系你讲紧香港，即系经济起飞最快嘅时间，系同时间有好多新市镇嘅落成，即系包括系将军澳啦，包括系沙田啦，包括以前荃湾都可能系半个新市镇嚟嘅，又或者马鞍山咧，其实有好多呢啲新市镇系喺香港经济最好嘅时候要起飞嘅。但系你发展呢啲新市镇嘅同时，其实你先要有一样嘢叫长远人口政策。 嗱，长远政策呢样咧就慢慢讲啦。唉，第一排讲，又好似你咁讲。 嗱，真系，即系呢啲系最 Q 闷嘅嘢，因为点解呢？因为呢啲嘢纯粹系一个讲理论或者讲愿景嘅嘢，而家系未有一个人闹。即係當然你要講嘢有人聽咧，就有人鬧，但係咧我就冇乜仇，即係冇乜仇家嘅，咁所以而家未人鬧，咁所以咧就呢啲議題。 其實講新市鎮發展咧，嗰陣時有一個人嗰個論調啊，其實嗰個論調其實幾好啊，而家就俾人話好衰嘅胡欣威啦， 係 佢不斷講就話、 胡欣威，我知邊個嚇， 係啦。不過佢有好多好多嘢，佢講得好好。咁佢講其中一樣嘢就話、香港有一個好嚴重問題，就係你搞新市鎮，你搞新市鎮就係搞住，你冇就業。舊時沙田啊、大圍啊、火炭嗰啲又賣工業村啦、咁搞新市鎮有嘢做。咁而家搞天水圍，點解咁慘呢？就係、天水圍冇嘢做。你個個人要就要出到嚟去做嘢，又俾交通津貼啊，太多樣嘢。 天水圍大單位十球喇喎。唔慘喎， 係啦，即係個問題，你好多公屋村， 係 你要出嚟做嘢，咁係一個好大問題啦。咁有政府去補貼啲人工嚇，呢、這個佢嗰陣時講一樣嘢，其實啱嘅就係最其實 將政府搬去天水圍先啦， 將政府唔同嘅部門搬去唔同嘅新發展區， 係 因為你任何政府部門，你有強天，有好多其實有好多機會 生活配套措施， 生活配套措施，或者你係間醫院，其實係有就業率嘅，嗰啲係需要低技術嘅勞工去做嘅、其實你已經滿足咗好大嘅社區個就業需要，但係因為我哋嘅民官制度 AOEO system 啦、咁大家都想喺呢、這個即係灣仔啊、中環啊、金鐘大翻工去收風啊，咁、如果你個總部被去咗邊疆咧，你就入唔到呢、這個即係有機會升職嘅階梯咧，就會出事啦。 咁所以呢个呢就係一个死局嚟嘅，决定嘅人就因为为咗自己嘅升迁就永远唔会决定佢哋，但其实呢个係解决问题最好方法嚟嘅。 同埋你係将其实你要即眼放远啲囉，你如果将个政府搬咗入去即係啲新市镇嘅时候呢，其实你係希望将所谓嗰啲甲级写字楼会返工嘅人，如果你以前乐观中环金钟收风嘅，不如你去天水围收啦。 即係唔係政府搬啊，係政府唔同部门。 部门。 社会福利署去嗰度啊，建筑署就可能去西贡啊，即係唔同嘅部门嘅 headquarter 搬去嗰度附近。咁你其实 decentralize 咗，你想发展边度咪搬入去囉。咁你相关嘅即係产业嗰啲人呢就可能就会喺个嘅总部都会搬去嗰度嘛，方便收风嘛。咁其实你成个系会带起咗成个运动嘅。因为好多即係其实叫做咩，好多世界好多国家啦，其实佢啲政府都会做啲咁嘅行为，例如即係澳洲嘅坎培拉点样发展个城市，就算全部政府喺嗰度搬去坎培拉，咁咪变咗首都囉。 所以北京呢其实将好多嘢迁移緊去北京附近嘅城市，因为北京城呢实在太多人啦，交通实在太挤塞啦。 当然佢嗰个经济战略考虑嚟嘅，如果咩嘢就喺中间嘅大学啦。 其一啦。你而家見到個肥仔金，唔係你而家見到個阿老閘都唔知係咪真，可能係替身嚟嘅啫，其實 係 CG 嚟啊， 大佬 係啦，咁啊，所以即係其實有好多議題都係值得大家俾個腦去諗嘅。 好啦，正題咯，你覺得 嚇 一開嘅， 咁我交咪俾你啊。 交俾我，好好啊，冇问题嘅。 你写俾我喎，吓我真系仲唔交翻俾你啊？ 系 个福你呢喎，今日先生。 我希望呢度啦，喺我走之前啦，系啦。喂，个问题就系头先你讲新市镇，讲其他嘢啦，就一定冇可能唔讲人工岛呢坛嘢咁。讲人工岛， 即系个个都讲， 但系冇可能唔讲噶嘛。 我睇下点样讲。今日佢开咗记者招待会，有冇睇先？ 有，我就系做一样嘢，以一个。即系我系做即系啲 startup 大家都知噶啦，咁我做 software 嘅，我就唔系做即系 hardware， 亦都即系有人都叫做工程界别嘅， 即系唔系做 infrastructure 软件工程师，就唔系呢个即系斗木土木工程师。但喺工程界别有一个守则嘅，系咩守则咧？就系话咧，无论嗰嚿嘢点烂都好，第一步就系如果样嘢 whistle 视觉上见到有问题嘅话咧，就一定要遮咗。如果视觉上有问题嘅嘢咧，你唔遮咧？ 视觉上见唔到嘢系更加扑街啊！ 唔系，即系如果你话有样嘢视觉上你见到有问题，一定要遮噶嘛，系咪先？但系你有啲原因系唔遮，俾人视觉上见到有问题，即系话可能系代表一样嘢遮咗会更大， 遮咗会更大。 系啦，即系如果即系做 app 嗰啲 UI 明明见到个位咧，点解只颜色变唔到咧？其实可能个位一其实一班人系唔知点解，可能写咗一变红色咧，就成个烂晒，但系搵唔到原因。所以逼住就唔可以转红色，即系呢啲就系即系喺软件角度嚟嗰啲，我哋嗰啲叫临界事件啦，唔知点解一遮就会出事噶啦，即系未搵到原因嘅，可能啲好深层次问题，或者可能个 CPU 烂。咁但系喺呢啲工程界里边，即系你装修都系噶嘛，系咪先啦嘛？装修如果话部纯漏水，你梗系唔会俾人睇漏水啦，你梗系装修之前塞住晒，两年后先渗水，你两年后再搵货啦。我嗰时话，你梗系唔知做过啲咩新裂，唔关我事嘅。即系呢啲装修嘅时候，啲人会做噶嘛，但系有咩原因唔遮得咧？可能遮咗会更大镬啦。 哦，你系怀疑定还是你系谂到有点解先？ 咪有啲唔开名嘅工程界人士都讲咗，即系咩点个原因系点解？即系点解唔遮系啦？因为佢讲唔遮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是、嗱，这个系未经科学根据、未有深层性调查嘅啦，水嚟嘅啫。呢、这个真系咁，佢其中佢话你人工岛其实理论上即系嗰啲嘅即系防波堤啦，应该铺到差唔多，个个都好 even 啲。突然间我喺谂嘅时候， 即系而家你见到人工岛咧，其实一忽冲散咗嘅啫，唔系忽冲散咗， 唔系冲散，因为其实系由起个有人对过，由2016年，即系开始铺到而家，其实冇变过嘅，冇 get worse 过，即系一放落去就已经系咁啦。系啊，先搞清楚，好多人觉得系嗰啲消波栏有问题，所以冲散咗，其实系冇冲散过嘅。2016年到而家系都系一铺上去就咁啦。咁先要解释翻个工程啦，因为个人工岛个工程其实就话，我哋用一个比较新嘅方法啦，个人工岛就先搵啲大嘅柱弹，整咗落去啦，跟住咧个岛就喺放喺上面，咁惊啲河流会冲嗰啲柱弹咧，金属柱弹咧有问题咧就。因为平时铺到可能要喺地下啲淤泥要做啲整平工作嘅，咁所以咧佢就冇做整平工作，上面啲柱弹净系柱弹应该整平啫 ，OK 嘅呢样嘢。咁而佢附近啲淤泥嗰啲位咧，就铺咗嗰啲嘅防波堤嘅石，咁就以免啲海流会冲到啲柱弹会移歪。咁但系而家通常发现有问题嗰位咧， 其實下面有條隧道 嘅。嗯， 咁個問題喺邊度就因啲人懷疑嘅就。因為防波泥嗰個防咗落去嘅時候咧，下面有條隧道，嗰度嗰隧道嗰個位咧，可能嗰啲淤泥咧，其實係比較淺啲。 嗯，即係唔砸得落去， 因為啲石一砸落去就沉咗。 嗯， 頂唔住。咁、那個問題就係點解頭先話 w 即係視覺上有問題唔去 fix 啊？可能我鋪得浸咧，下面嗰條嘢就斷嘅啦。 咁你觉得？ 嗱，冇任何根据噶呢、這个， 冇任何根据， 系冇任何根据。 起码好似系咪从你个 source， 即系因为我未听过呢个讲法， 怀疑系咁样，因为你发觉佢话原来有两个岛噶，两个岛都系有一忽出咗事， 系 嗰两个岛都其实条隧道博埋嘅，都系喺隧道上边嗰忽出咗事、 哦， 所以怀疑隧道上面嗰啲淤泥比较薄，咁就承受唔到一放咗落去咧就砸沉啲， 即係簡單嚟講咧，佢就有個事實唔講得出嚟，就係、是、因為下面有條隧道，條隧道就唔話得俾公眾知嘅，咁所以就 唔係條隧道知嘅， 我知嘅， 話得俾公眾知嘅、啊，有條隧道，唔係佢係靠嗰條天橋、經嗰條隧道過第二個人中路出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 是、佢就唔話得俾人聽點解唔鋪得嘢喺上面， 唔可以鋪更加多，因為你諗下好簡單啫嘛，我嗰個防波堤唔夠，我咪上面加多浸咯，係咪先咧？加多浸你睇出嚟咪見唔到個問題咯，係咪先？ 嗯。 即係，但係本身嗰度其實放當一千噸嘢啦。咁、個問題，其實放多浸就可能放多五百噸噶嘛。點解唔放多五百噸咧？就係放多五百噸就會出事。 咁而家，因為我好似未喺坊間聽過呢個解釋喎。咁但係點解佢即係我覺得呢個解釋好合理嘅？點解唔講出嚟咧？ 咁。 会咩噶嘛？会冧噶嘛？条桥咧，其实里面如果行车嘅话，咁有机会条桥都会坐落去噶，系咪啊？阿 Min 谂住隧道，唔系条桥。 其实应该行人嚟啫，因为 咩隧道？隧道 系啦， 车行落去噶嘛。 嗯， 佢讲嗰条隧道系下面过，然之后上翻。 系啊， 两 个人工岛。 我误会咗。 两个人工岛系由天桥经过人工岛捐隧道，喺第二个人都出翻再桥嘅。 我误会咗。我净误会咗成件事。OK， 咁我明白啦。喂，咁你呢个天大嘅秘密系要你搵人去打靶先。 嗱，个问题就系点解冇人可以吹呢样嘢？因为我头先话明我呢个冇唔负责任，唔关事，乱立嘅啫，估嘅啫。因为个问题真系谂到嗰啲嘢嘅人要负责任噶嘛？你点知？呢、這个政府咁中意告人， 哦， 大佬，你攞住个工程师牌揾你一镬嘅时候，咁好大镬噶嘛？所以而家最好就揾啲有工程师牌嘅牌嘅人咧，即系例如阿卢伟国啊， 即系揾 A P， 唔系卢伟国啊，啲立法会工程界代表，你系咪应该发表下你嘅言论咧？ 嗯， 应该回应下件事咧。 即系就住呢个所谓叫做小道消息， 系啦，即系我觉得呢个就系、是。咩叫心耕细作？就出年即系下次嗌立法会选举，谂住选工程界别嘅，系咪而家应该讲嘅？ 哦，要入 data 我只 app 度啊？ 唔系，应该要讲嘢，话俾你听，我关注呢件事，要政府交代。喺工程界嘅时候，觉得嗰样系唔 make sense， 而最少你夹而家建制派嗰、那个，你要讲嘢嘛，大佬，建制派嗰、那个，你谂下。A P 嚟噶嘛？佢乱讲嘢，大佬专业有问题噶嘛？佢一定唔可以乱讲嘢噶。佢最多唔出声，佢唔出声咪出事咯。 但系 so far 到而家讲过嘢嗰啲人都话呢个系 work of art 嚟噶，即系基本上系第一计算精彩，成个都系 marvelous 嘅 architecture。咁你而家 challenge 佢嗰啲嘢，喂，唔系 你谂清楚先， 摆得好好啊。 佢成件事佢讲咗呢样嘢系可以发生嘅， 系 佢冇做一个叫做呢件事发生咗，究竟同原本所见到嘅嗰、那个。危险程度有冇增加到先？ 嗯， 所以我哋应该揾第二位立法会议员，就揾阿陈建波。 其实老实 保险界，即系再问下佢，究竟我买保险，即系 经过条桥行， 经过条桥行同搭船去珠海，究竟我系咪要俾多啲钱？系啊， 咁佢份 policy 都好 Q 难写喎。即系我反为就系话，我未有头先嗰个小道消息，未谂到嗰一 part， 我只系谂紧，即系其实每一个 infrastructure 起出嚟咧，都有一个 lifespan 嘅。即系譬如你话呢堆嘢，你眼睇到嗰度个使用年期系80至100年，咁我想问下，30年之后条桥有咩风吹草动咧？要负责究竟系边个俾钱啫？ 唔使问咯，我哋俾钱就。好似冇问过嗱， 呢个问题喺度啦，即系你而家讲紧嘅 infrastructure 唔系你屋企埲墙，即系讲紧如果你屋企埲墙咧，你系见到甩油，又或者上面漏水咧，你系即刻开始嘅工程，你做咗咧，基本上第一就唔会有人知啦，第二就系话嗰啲工程咧好快完嘅，譬如可能讲紧3-5日咧一个礼拜，我系想问一个问题，如果咁大嘅 infrastructure 出问题嘅时候，究竟你嗰个 maintenance 或者你嘅补救措施系不断 keep 住做啊，定还是你真系要打锣打鼓封 Q 出嚟做桥去做？ 讲 maintenance 咧，我又讲啲题外话插嘴啊。 即系星期六去海洋公园啦。 吓、啊，我见到 系啦。咁居然发现即系新起个过山车咧，成个为晒棚架 啊，系啊， 要整。跟住我谂旧个过山车咧，好似起即系新起个过山车应该五年内嘅啫，咁快就要维修，我唔知做乜鬼，成个好似要修出咁样。而旧嗰个咧就都好耐冇修出过，所以我就有唔知有冇人查到新个过山车承造商系啲咩人 咧 ？OK 嗱，点解我头先提呢件事出嚟咧？任何嘅装修工程或者起 infrastructure 俾钱嗰个咧，永远个即系个 financial planning 又或者俾钱个方式咧，永远都有段有段叫执漏期嘅。即系譬如你装修过，你会知道，假设成单装修系50万，咁我可能起码有10%至15% 系有个保用期嘅，即系譬如成件事你交晒货之后啊，一个月之内唔漏水，又或者两个月之内冇嘢要执啦，我先俾埋15% 钱嚟嘅。个问题而家讲紧系过千亿嘅工程，咁我想知道你个保鲜期系几耐咧？即系而家咪讲紧做装修，唔系叫执漏，而系话结构上即系有嘢要整嘅时候，即系当然你会觉得条新速速嘅桥冇乜嘢，即刻会即系就算有啲咩工程上有咩差池都会冧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有啲嘢你而家唔理佢，佢唔会即时冧，但系用得十年八载咧，你系会冧啦。咁我想问一下，你系到嗰十年八载之后会冧嗰刻你先知啊，定还是你而家已经有工程师帮你计到？喂，你需要知道成个香港系有好多人睇紧条桥点样起，又或者你成件事个 project 咧，其实有好 Q 多 manager 去管理呢件事嘅，其实。有啲咩沉降啊、漂移啊，啲数普通市民唔知道，但其实佢哋知噶嘛，佢哋会知道呢条桥要几耐之，即系几耐之后会出现问题。咁佢哋而家要做啲咩嘢？就系而家已经要 plan 定一个执漏工程，系 ahead of 十年就已经开始执漏啦。咁我想问一下，如果你揾1000亿去起一条桥用80年，大家当中你梗系觉得啊啲 maintenance 系好系好合理啦，但系而家唔系嘅话，俾你听用10年之后咧，佢就可能有啲结构性嘅转变，要你执到咧，你要封咗条桥或者点样？喂，你基本上条桥啊，你系唔可能有一日话俾人听你竣工即系完整啊，你系要一路用就一路执漏，一路封路就一路呢样嗰样，即系话条数嗰1000亿根本卖唔到单。从来呢啲工程咧，最贵嗰样嘢咧，就系你点样保养，同埋之后有结构性嘅遗漏嘅时候，你点样保养，又或者点样重建嗰件事啊？咁我想问下，呢一百即系呢1000亿就可能系呢10年8年你起呢条桥嘅时候使咗啦。如果呢条桥保养呢80年，系要用到500亿、600亿、700亿，咁我问你，你而家起呢条桥系咪大家仲系眼见使过1000亿咧？你攞呢笔钱去起呢条桥，你就要过立法会，几届立法会你一定过到1000亿嘅。问题系，如果你而家要未来嗰50年，或者未来嗰20年使多500亿攞呢条桥，嗰条数大家需唔需要点监察？ 呢啲垃圾， 你个政府又根本唔会俾啲数据出嚟俾你监察。第一，因为佢每一次都会话俾你听呢条桥嘅 maintenance 系 schedule 咗噶啦，系之前已经预计咗要咁样保养维修噶啦，但系就冇人质疑到佢究竟系当初你起呢条桥起到扑街咗啊？定还是事实上就系嗰啲系小型执漏，但系问题笔钱咧， 佢而家嘅形式通常就系咁嘅 形式， 系啊，形式就话，因为咧我哋好多工程要起咧，而家抢咗啲人建筑工人好多咧，所以之前预计嗰个钱咧就唔够，因为其实佢捞即系而家咁多大型基建咧，佢都用呢个方法去讲嘅，咁咪可以勾笔咯， 吓，咁之后嘅勾笔咧就一路勾落去， 系啦，因为好多基建都要整，所以不断抢嘅人就全部抢高过晒个价， 咁即系你知唔知扎铁一工几多钱而家？ 好贵咯， 2000银 啊， 吓，咁即系不久嘅将来，即系讲紧未来3年咧，即系我觉得就可能3000银、4000银，因为香港好多基建要开始维修，因为点解咧？起嗰刻已经出捻咗问题啦，咁所以如果大学生咧呢一刻系应该。即系唔好读书，尤其是读医嗰啲咧，尤其是读即系比较即系，尤其是读唔好话医啦，即系我谂系读历史啊，读啲唔系咁学士嘅科目嗰啲，读 chem 啊、physics 啊、数学啊，唔好读啦，你走去读翻个专业扎铁牌，包你往后20年搵嘅钱多过医生。 我觉得应该唔好咁样，即系读 chem 啊嗰啲人身体未必啱噶嘛。读体育运动嗰啲咧，吓就 fit 啦， 即系雷洪德嗰啲， 楞埋咁样。嗱，我唔系净系我就运动员生涯完结，我都有一个生涯就系扎铁工人生涯。 哇，完全够稳。即系我觉得我笨啊，即系之前10年唔读书做 I T， 即系而家呢10年如果读书唔做扎铁嘅话咧，你又稳笨柒啦。所以我觉得大家呢一刻应该去走去报名学扎铁吓，转头翻嚟第二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